嗯， 然后出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器。 对对对，婴儿座椅的话，直接不用折叠，直接框往上一抬就行了。 啊，而且 因为它的那个上下空间也够。 啊，绝对够。而且你在后排，如果说你的婴儿座椅你先不用。 嗯， 因为有的车型你婴儿座椅不用，你放在后备箱的话，你后边就装不了太多东西了。 对，是。 那这个是绝对不影响的，撑死了是占用了100升的空间， 哎， 还有900升的。 对， 你就想吧，900升的可乐能有多大？ 嗯，是 1.25。 对， 让900来除， 嗯， 800多瓶了。 啊，是吗？嗯，我数学不好啊，大家除除是这样子的吗？ 对，是不是我不知道。 嗯， 所以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呢，就是我更认为牧马人现在不光光是硬派了。 嗯， 我还是把我刚才说那句话再次说一下。嗯，对啊， 嗯，全新的牧马人， 嗯， 对， 就是它是一台完全有工具变成了车的， 嗯， 一个有温度的这么一个这个伙伴。 嗯， 指挥官呢，别看是比大指挥官去掉两个座， 嗯， 但它拥有的是更大的容纳爱的空间的一款车型。 嗯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指挥官的话，怎么说 Jeep 的情怀在那里嘛，很多人可能就是买 Jeep 的这个车主，你看，比如说水哥你肯定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吧？嗯，我觉得是。 嗯， 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可能就是更加的有创新精神啊，这样子，对吧？ 更有担当吧？ 对，更愿意去接触新的事物。 对，对，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就指挥官可能就是他们买了之后，嗯，肯定不是说把这个车就是日常的代步，他可能就会开着这个车走向更远的地方去。 嗯， 对吧？就是怎么说，有情怀的 Jeep 嘛，对吧？ 有情怀的 Jeep 是， 嗯，而且又用实力让我们的情怀落地了。就我开着这个指挥官，其实指挥官我们在开的时候也走过一段那个烂路山路， 嗯，对， 其实它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好的。 嗯，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四驱系统虽然没有牧马人那么强悍， 嗯， 但是应付这样的道路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对，是， 当时说的不是我们不心疼车，我们心疼胎。 嗯，好了，我们今天聊了 Jeep 的全新的牧马人，聊了五座的指挥官。 大家可能觉得就是啊，你说那么软啊，其实真不是。大家好好去体会一下牧马人，尤其是全新这一代牧马人，它的改变确实很大。 嗯， 然后再有呢，指挥官虽然看起来只比大指挥官少了两个座，但它实际上承载的这个就是家庭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。 对对对，是的，就是建议大家啊，可以去就近的 4S 店去看看车， 哎， 对吧？一定要去看看实车，你就会知道我们说的，哎，不是那么的软了， 对， 到底对不对？ 那今天的非时不可就是这些啦，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号下搜索快车道 family 啊，我们也会有 Jeep 的一些小礼物送给大家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， 拜拜。